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瓶啤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说到马这动物啊，自古以来跟人的关系特别亲密。您想那会儿没汽车，没火车，没有这些现代的交通工具，所以这马就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。古代叫宝马良驹啊，号称是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。更有甚者说这马中极品，当属汗血宝马。说这马跑起来累了一出汗，这汗呢像血一样的鲜红。那么这汗血宝马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咱都说千里马能日行千里，那到底它一天能跑多少路呢？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，它们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。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，它们也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英雄。马到成功，龙马精神，一匹马承载了多少中华文明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中华马文化第一集。马这动物啊，四肢修长，体态优美，跑起来鬃毛猎猎，看着非常漂亮。三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，叫马牛羊鸡犬豕，这说的是六种家畜。您看这马啊，行大，排在最前头。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，当时谁家里要说有匹好马，脚力出众，那就相当于现在家里头有一高级跑车一样。一匹马养在家里头啊，最基本的平常没事得出去溜溜，给喂点草，喝点水，定个马掌，洗个澡。但说起讲究来呀，比现在保养汽车都得费劲。出门的时候给马披上马鞍子，帮鞍认凳，乘胯坐马，跑起来速度快不说吧，一路上看着也够潇洒，谁瞅见都得多瞧两眼。农忙的时候这马还能下地干活，这马粪能给庄稼做肥料，马蹄子铲下来能给花当肥。您要是想搬点东西套上马车，这马还能拉货。要进了军队了不得了，这马的作用更大了。战国时期这赵武灵王就推行了胡服骑射，啊，说白了，穿上胡人的衣服，啊，练习骑马射箭。这一下，他这骑兵营啊，在当时威震四海。咱一般来说，甭管听书，还是看这古装电视剧， 都说古人呢，坐骑伯龙马，手中亮银枪，战场上杀的是几出几入。不过古代战场上啊，这所谓的骑兵并不是咱们想象的骑马打仗，这马呢主要是用来提高军队的速度。这当兵的骑上马一路前行，先占据好地势，到了战场之后翻身下马步行跟对方交战。所以您注意看，在这个西安的兵马俑啊，任何的马俑上边都是没有鞍子的，因为据史料记载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出马鞍子，所以这个马呢就是为了提高行军的速度。但是跟人一样，这马也有自己的性格，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挺温顺的，成天不鸣不叫，很安静的样子，但是这种动物有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，即便就是累死也不服输。也许您不知道啊，那些上战场的马有很多不是死在枪林弹雨之下，而是由于剧烈的奔跑累死在战场上的。那些名留青史的大将军，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更是少不了宝马相配，人和马一块流芳千古。所以自古以来，这马就享有至高的美誉，人们给马起了好多动听的名字，像什么天马、千里马、骏马、白驹，就算是一匹上了年纪的老马，还得说是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呢。现如今的生活当中，您要想见到一匹真马，估计就得花心思特意去找，这才能看得见。可您看看周围，有姓马的，有属马的，大伙嘴上说着马到成功这吉利话，马对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。中华马文化之马属相的由来。十二生肖的故事大伙儿都不陌生，最熟悉的莫过于老鼠的故事了。相传在很久以前，玉皇大帝要选十二个动物作为生肖，怎么个选法呢？玉皇大帝规定了，大年初一这一天你们都来，谁先跑到我这凌霄宝殿，谁就能获得这名额，就可以上天做神仙了。报名那天，老鼠起得早啊，牛也起得早，这哥俩路上碰见了。这牛个头大，迈的步子也大，老鼠呢小，迈的步子也小。这老鼠跟着牛后头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勉强跟上这头牛。老鼠多贼呀，眼珠一转，鬼主意来了，心想路还远着呢，我也快跑不动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想出一主意来，转脸跟牛说了，哎，牛哥啊，我给你唱个歌吧。您想牛性格比较憨厚，实心眼儿，心想行啊，解闷挺好，来唱吧。等了半天没声，牛纳闷了，哎，你怎么不唱啊？这老鼠一歪头，我唱着呢，您没听见呢？啊，那可能是啊，我这嗓门太细了，要不这么着，我骑在您脖子上头唱，这样啊，您能听清楚了。这牛一低头，让老鼠爬上来，伴着小曲儿，这牛我撒开蹄子使劲跑，跑到报名的地方一看，谁也没来，这牛高兴了，心想我是第一呀。话还没说完呢，这老鼠啊从牛脖子上边一蹦，就蹦到地下了，呲溜一下钻到牛前面去了。结果老鼠得了第一名，牛排的第二名了。所以十二生肖里边打头的是子鼠。听了这个故事啊，咱这问题来了，要说这马日行千里，它这速度怎么着比牛也快呀？要按这个排法，十二生肖里头打头的应该是马呀，但您算算，这马排行第七位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传说那年大年初一，各种动物打四面八方就往玉皇大帝这跑来报道来，千里马也不例外啊。这千里马有个名叫神风，谁都想当这生肖之首。这天早早的起来，这千里马神风吃饱喝足了，一阵风似的就朝这报名点跑过去了。一路上过大川趟小河，跑着跑着，突然呢几声凄惨的哭声传过来，这神风就停下脚步了。 想过去一探究竟。走着走着，眼前出现了一个荒凉的村庄，几个茅草房破破烂烂，地里边长着荒草，没人打理，大街上横七竖八的躺的都是死尸，还有一个人坐在旁边靠在墙角哭哭啼啼的。神风走进村庄，一位老奶奶正坐在大石头上抹眼泪呢。神风赶紧上前询问老奶奶，这儿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老太太擦了一把眼泪，啊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我们这还正闹瘟疫呢，全村老老少少死了几十口子了，你看看这个。神风看看荒凉的四周，那就没有药能够治这个瘟疫吗？这老太太听完神风的话叹了口气，哎，有倒是有啊，可是这药难拿着。神风一下来精神了，有药就行，什么药您告诉我，我给您弄来。这会儿神风啊，把报名的事儿早忘脑后勺去了，有人帮着找药，这老太太仍然是愁眉不展。孩儿啊孩儿啊孩儿啊，你可别犯傻，我们全村已经搭上几十口的人命了，你呀还是快快走吧，那药你弄不来。神风也是一个倔脾气啊，摇摇脑袋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老奶奶你就告诉我，我肯定把药给您找来。老太太一看神风一副坚定的表情，只好如实相告，那好吧，我告诉你呀，由打这儿出发往东20里地有一座宝芝山，这山上有一口宝芝泉，那泉水可以医治百病，但是这泉边上有一只会催眠术的猫在那儿守着，谁要是上山取水，那猫就把它催眠了，然后把它给害死。你到了那儿可千万不能睡觉啊，一旦睡着了你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们村里头好几个青年去采药都是一去不返。神风听完之后点点头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，您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说完了，神风让老太太在脖子上边挂了一个葫芦，一转身撒开四个蹄儿朝东就奔过去了。来到了宝芝山，这神风放慢了脚步，小心翼翼地往里走，一边走一边四处观瞧，小心提防着这只催眠的猫。正当这个时候，忽然一阵花香忽忽悠悠的就飘过来了，这香味是软绵绵甜丝丝的，闻了之后让人就想躺下睡个好觉。神风心里已经不好，这催眠的猫来了。神风使劲摇摇脑袋，又蹦又跳，干嘛呢？强打精神，不能让自己睡着了。一股白烟平地而起，这催眠猫现身了，伸出两只利爪对着神风虎视眈眈。这神风是镇定心神，心想先下手为强，我先来吧。他一个闪电跑到催眠猫的面前，用后腿这么一蹬，这催眠猫啊就跟皮球似的，嘘，就撞在身后这树上了，当场昏死过去了。神风高兴一看，行，他昏死了，我赶紧的去取泉水。急忙跑到宝芝泉的旁边，用葫芦灌满了一葫芦泉水，欣喜万分的要下山回村。突然这个时候，神风只觉得后腿这么一软，后半个身子咣当一下子就栽在地上了。原来啊，刚才昏死这催眠猫醒过来了，趁着神风不备，在他后腿上狠狠地咬了这么一口。这催眠猫的牙也有毒液，这个时候神风是瘫软在地上，催眠猫张牙舞爪朝着神风的脑袋呜就扑过来了。这神风急中生智，用嘴叼起一块石头一摆头，啪 朝着这催眠猫就打过去了。这一下不偏不倚，正砸在猫眼睛上，一声惨叫，这猫捂着眼睛直在地上打滚。神风想趁着这个机会赶紧下山去了，可两条后腿根本不听使唤呢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正在万分焦急之时，神风一想，哎，有了，这保之泉不是包治百病吗？我呀就用这个泉水给自己疗伤。想到这儿，神风挣扎地站起来，用两只前腿使劲地刨地，终于是挪到了泉水边上，赶紧把这后腿就探进了泉眼里边。奇迹发生了，这神风顿时觉得充满了力量，一下站起来，风驰电掣地往小村庄是奔跑而去。到了村子里边，神风把泉水交给了老太太，老太太把泉水又倒进了村里的井水里边。神风驮着水挨家挨户的送水，村里人喝了这口井的水，一眨眼的功夫全都好了，他们就想谢谢神风啊。可这神风却没了踪影，他干嘛去了？飞奔着去报名点去了。紧赶慢赶，最后还是晚了一点，只能排行在第七位了。打这儿之后，这马在十二生肖里边才排了第七位。中华马文化之古代马中名牌，千里马的名牌效应。现如今说起这千里马，指的不是人才就是汽车，谁都希望自己是千里马，能够遇到伯乐，真正发挥自己的力量。还有这汽车、电动车甚至自行车也有千里马品牌的，估计寓意着就是没人能跑得比我快。其实说到这个千里马指的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马，这现如今已经说不清楚了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早在战国时期，这千里马就已经是马中的名品了。是名品就得有这名牌效应。在《战国策》这本书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。传说当时有位爱马成瘾的国君，他的皇家马圈里边养着上千匹的好马，各种各样，黑马、枣红马、黄骠马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几十个人轮流伺候着。这国君来马圈的次数比上后宫都频繁，可是他来的次数越多就越不满足，心想寡人赏遍天下名马，可唯独这千里马寡人是连根毛都没见过呀，这太遗憾了。为了得到一匹胯下良驹，这位国君第二天就发出通告，谁要是能够进献一匹千里马，寡人就赏他千两黄金。与此同时，这国君还派出专人走遍天下，也要给我找到一匹真正的千里马。看看这大街上套马拉货的马是真不少，可是千里马却是不见踪影。告示贴出去很长时间了，没有人送马过来，有几个送来的还都是冒名顶替以次充好的，就想骗这千两黄金。这派出去买马的人也不敢怠慢呢，成天走乡串镇，看见马就过去打听打听。就这样大海捞针一般捞了三年之后，连个千里马的影子都没见着。消息传回来，国君这叫一个懊丧啊！哎呀，寡人费了这么大的劲竟然得不到一匹千里马，难道说寡人就不该拥有着千里马吗？朝思暮想的这国君饭也吃不香了，觉也睡不着了，连做梦都是千里马这事儿，痴迷到这种程度了。宫里边有个太监，他看见国君这么痛苦，自告奋勇说，大王，您就把买马这事儿交给我得了，只要您能耐心的等上这么一段时间，我保证到时候让您美梦成真。国君听他这么一说，心想，我派了这么多人出去找，到了也没个回音，你整天在宫里边待着，难道说你能有什么秘诀吗？ 可是这位太监一副坚定的样子，这国君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行吧，那寡人就派你出宫去找吧，事已至此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这个太监当即收拾好行李就上路了。这太监在外头东奔西走，到处打听，嘴皮都磨薄了。三个月之后，他终于打探到了千里马的踪迹。这太监急忙忙地赶到那儿，没成想这匹千里马巧了，头天死了。费了半天劲找到一死马，看着千里马的尸首，这太监呢也觉得可惜，可是想着想着心里一喜，这脸上露出笑容来了。应该问了，这太监傻呀，这马都死了他乐什么呀。这太监觉得柳暗花明，这是一好事儿。为什么呢？这千里马虽然死了，但尸首在这儿，这就能证明这世界上真有千里马。既然有，那就不用担心找不到第二匹第三匹了。但要我说，这太监还是傻。为什么呀？尸首在这儿摆着呢，他能跑多快你能知道吗？都死了。咱呢言归正传，想到这儿，这太监更有信心了，花了500两黄金把这匹马的脑袋给买走了，兴冲冲地带着马头回去面见国君。见到国君，这太监张口就说呀，大王，我已经找到千里马了。这国王听了之后心花怒放，哎呦，千里马在哪儿呢？快牵过来让寡人看看。这太监说，牵是牵不过来了，我能给您端来，您看行不行？只见太监呢把身上包袱解开之后放到地上，从容不迫的拿手啪啪啪把四个筋撩开，双手捧着马头进献给大王。大王啊，这就是千里马。这国君当时啊就愣住了，仔细一看，这马长得啊，从面相上看气度非凡，但甭管怎么说这是死马呀。千里马那传说中的精气神现在一点看不出来，相反一阵腥骚恶臭飘到宫里哪儿哪儿都是。这国君捂着鼻子都快背过气去了，心里这叫一个气呀，你是真傻呀还是成心呢？啊，我要的是驰骋疆场日行千里的活马，你给我花500两金子买个马脑袋？你说说，你拿这死马进献给我，你到底居心何在？听到这儿，太监反倒是不慌不忙的，他早就料到这回进宫国王肯定会这么问。回禀大王，还请大王您不要生气，您听我慢慢道来。这世上的马呀，千里马数量稀少，在马事儿上您找不着，我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碰到了这么一匹马，用了500两金子买下这马头，仅仅是为了抓住一次难得的机会。因为有了这个马头，就可以向大伙证明这千里马是真有，不是子虚乌有。只要咱们下定决心去找，就一定能找着。而且天下人一听说大王您花了500两金子就买了一个死马的脑袋，就能知道您求马心切，有多的决心了。这消息一旦传讲出去，即使有千里马藏匿于深山老林里边，藏在天涯海角，这养马人必定会牵着马主动上门给您进献。果然呢，这事儿传出去之后，一年之内好几个养马人就送来了千里马，这国君乐得合不拢嘴。唐宋八家之首的韩愈，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就曾经说过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，这句话已经流传了1000多年了。时至今日，我们还经常能看到一些成功人士念念不忘当初提携发现自己的人。光成为一匹千里马没有伯乐，这千里马的才华也得大打折扣。那这伯乐的称呼是怎么来的呢？谁又是最早的伯乐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